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完全就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所以后来的人们常把聪明人称之为小诸葛。但是史书当中却记载到，出奇制胜的谋略恰恰是诸葛亮的短处。他所擅长的是训练军队，他曾经训练了一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而这支部队装备着一种可以连续发射毒箭的怪异武器，常使用各种高深莫测的阵法，非常的厉害。当年跟随马谡防守街亭的就是这样一支特种部队。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走进诸葛亮以及他在北伐当中的特种作战。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诸葛亮北伐总是出兵遥远的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而从来没有直接向魏国的首都洛阳一带进攻。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对此感到很奇怪。诸葛亮认为，如果要直接进攻中原地区，必须翻越汉中东部的崇山峻岭，这不利于大部队的行进，而且魏兵在此布有重兵，向长安进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诸葛亮决定先攻取魏国防御不强的陇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东部。这自古以来，甘肃一带就是重要的粮食和战马的产地，这儿的民众多为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出兵占据陇右，不仅道路相对平坦，还能够得到当地的粮食以及对蜀国来讲十分宝贵的战马，再加上当地的民众作为兵员，那么蜀国的国力就会得到空前的提高。攻取整个陇右之后，再拿下关中，一点一点地蚕食魏国的地盘，增强自己的实力，为最终夺取中原奠定坚实的基础。应当说，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在充分地考虑到蜀国和魏国差距悬殊的国力之后制定的这个战略。那么蜀国和魏国的国力在当时究竟相差多少呢？我们可以细算一下，当时魏国占据着整个北方地区，约有11个州，而蜀国其实只有一个州。魏国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关中平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而相比之下，蜀国只有成都平原这一个较大的农耕区，其物产远不能与魏国相比。魏国有450万人口，约三四十万军队， 蜀国刚刚100万人口，最多也只有14万军队。而在政治方面，诸葛亮虽然说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但魏文帝曹丕也非等闲之辈，他手下有着一大批能干的政治家，比方说司马懿等等，也有一批久经战火考验的著名的将领，比如说张合等人。而蜀国在兵败夷陵之后猛将尽失，民间早就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这个说法。那么诸葛亮究竟为什么执意要去北伐呢？史学界当中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和刘备毕生为之努力的政治理想，尽管时机并未成熟，但是为了这个理想，为了把刘备魏晋的事业继续下去，诸葛亮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北伐，正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自然就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蜀国的国力弱小，与其毫无作为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北伐，把进攻当成一种积极的防守，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从而延缓蜀国的灭亡。公元226年，魏国出现了有利于诸葛亮北伐的局势变化。在这一年当中，魏文帝曹丕去世，曹睿即位，新旧交替之际，魏国的大臣之间相互猜忌。第二年，魏国有些地方发动了叛乱，而诸葛亮认为北伐的时机到来了。公元228年春天，诸葛亮的北伐大军由汉中出发，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常胜将军赵云指挥少量军队由斜谷北上，扬言要攻取魏国在关中的重要后勤基地梅县，而诸葛亮的主力则向西攻入了陇右。当蜀军到达陇右时，天水、南安、安定这三个郡一起背叛魏国，归顺了蜀国，致使蜀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岐山在内的陇右大片地区，并且马上攻打陇西郡和上邽。岐山位于今天甘肃澧县的东北，这里有一个高出周围几十米的小山头，名叫岐山堡。由于它地处陇右的中心地带，可以同时兼顾周围的各郡，所以当时魏国就把这个视野开阔的小山头建成了一个军事要塞。蜀军到来之后，魏国马上派大将曹真率军抵御赵云，魏国名将张合则率领50000骑兵昼夜兼程，准备突破街亭援救陇西和上邽。当时诸葛亮在陇右的兵力约100000左右，几乎把蜀国全国的兵力全都动员用上了，而蜀军的主力被分散在几个战略要地，一部分攻打西面的陇西郡，一部分攻打东面的上邽城，还有一部分兵力防守新占领的天水、南安和武都这三个郡。另外诸葛亮还需要一支部队去坐镇西线，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应付各个战场出现的不测。那么还有多少部队可以派往街亭去阻挡张合的大军呢？ 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完全就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但据史书记载，出奇制胜的谋略恰恰是诸葛亮短处，他所擅长的是训练军队。北伐时，他曾经训练了一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迷幻时空正在揭秘诸葛亮北伐中的神秘部队。 该如何守住街亭呢？相信这是当时让诸葛亮苦恼不已的一个问题，因为街亭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不仅是张合大军的必经之地，更关系到整个北伐的成败。守住它，蜀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攻下陇西和上邽，然后回过头来消灭街亭的张合军队。但是 蜀军在陇西和上邽投入了重兵，昼夜攻城，却久攻不下，没有办法向街亭派出足够多的部队，而街亭极有可能因为兵力不足而失守。然而进攻陇西和上邽的蜀军又不能停止攻击而北上去堵截漳河，如果那样一来，这两地的魏国守军必将倾城而出，阻断蜀军的后路，然后南北夹击，那么蜀军必将全线崩溃。所以说诸葛亮在当时只能尽量从其他的战场多抽调一些兵力派往街亭，他希望街亭的守军至少能把漳河挡住那么十多天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好集中兵力拿下陇西和上邽。三国演义当中说诸葛亮派往街亭的部队有十万之众，但实际上最多也就一两万人，这已经是蜀军的极限了。而且由于南方缺乏马匹，蜀军是以步兵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兵，而魏国则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我们知道骑兵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冲击力巨大，相比之下步兵则显得不堪一击。那么步兵究竟该如何对付强大的骑兵呢？在当时，诸葛亮首先采用了一种令骑兵恐惧不已的武器，弩。弩是在弓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它比弓更加的坚韧有力。野战当中使用的弩需要一位武士用脚踩着才能拉开，它的有效射程在两三百米远左右，同时还配备了瞄准器，精确度很高。弩的强大杀伤力和远距离的射程使它成为了步兵对付骑兵的最有效的武器，而大量的弩兵集中使用时，对于射杀骑兵是尤其有效。在当时诸葛亮没有足够的马匹来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所以说他组建了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多兵种的合成部队。在作战当中，蜀军装备了一种战车，名字就叫做偏厢车。这种战车的两侧有可以拆卸的大型挡板，平时就用来运输粮草辎重，一旦敌人的骑兵来攻击，他们就迅速把这些战车环绕在部队周围，形成密集的车阵，然后在车阵的外围大量的抛洒扎马钉。所谓的扎马钉由金属制成，类三角锥形状，有四个尖，细的角，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只要它落在地上，总有一个尖是朝上的。部署完了扎马钉之后，蜀军的步兵手持长矛蹲在每两部战车的空隙处严密防守，而弩兵则站在他们的背后拉开弩，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当敌人骑兵距离蜀军两三百米远，进入了强弩的射程范围时，弩兵就会开始第一轮的密集射击。一般他们只向战马射击，因为战马目标大，射击的精确度一般会比较高。从敌人进入射程到敌人跑到跟前儿，弩兵一般可以进行三轮的连续射击，这样剩下来的敌人已经不会太多了。而这个车阵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挡住大部分敌人射来的弓箭，假如说敌方剩余的骑兵冲到跟前，它也可以抵挡住战马的冲击，保护车阵当中的步兵。诸葛亮派往街亭的就是这样一支特殊作战部队，而指挥这支部队的就是因为丢失街亭而名扬天下的马谡。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诸位好，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有人会问，著名的街亭究竟在什么地方？古往今来对此有七八种说法，但是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在甘肃秦安县的陇城乡。这个地方群山连绵， 陇右通往关中的一条大道蜿蜒其中，街亭就是扼守在这条大道上的重要关隘。今天咱们在俯瞰它四周地形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奇怪，因为街亭所在的山谷平坦而宽阔，这样的地形一路上比比皆是，根本无险可守。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惊讶地发现，这里其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街亭是建在一个台地之上，它和城外有着一段自然形成的高约7-8米的落差，这个落差形成的断层几乎横亘在整个山谷之中。当年它两侧的山上林木繁盛，张合的50,000骑兵和他所携带的粮草辎重只能从街亭所在的山谷当中通过。按照诸葛亮的安排，马谡只要将那1-2万弓弩兵部署在高高的城墙上，就能很有效地阻击张合的骑兵，所以派出1-2万人防守街亭应该是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在于马谡自作主张，他把军队驻扎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这样一来，山上蜀军的弩兵射击不到大道上魏国的骑兵，魏军可以绕开蜀军直接从大道继续前进，也可以把蜀军包围起来围而不攻，通过断绝蜀军的取水之地而使蜀军不战自乱。马谡这个做法等于放弃了蜀军的防御优势，后来果真就断送了街亭。那么有人问，马谡为什么如此做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马谡毕竟是熟读兵书，他也一定知道驻守街亭肯定比驻扎在山上更具有防御的优势。那究竟他为什么非得舍弃街亭驻扎到山上呢？咱们可以做如下的推测。首先，街亭古城由于水土流失和年久失修等原因，那条自然而成的城墙可能出现了多处的塌方和裂缝，或者被水流冲开了一些缺口，需要时间和动用大量的人力去紧急修补，否则敌人将很容易从这些地方突破蜀军的防御。但是很可能马谡的部队到达之后不久，张合的骑兵随即就抵达了，蜀军没有时间继续修补那些漏洞，只能够马上撤离，转移到附近的山上去驻扎，因为山上可能会比较有利于隐蔽和防守。马谡可能想在敌人途经这个地方时，让蜀军突然从山上冲下去，一举将敌人击溃，至少也可以通过不断的袭击来拖住敌人，为诸葛亮赢得时间。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张合的骑兵马上把蜀军团团围住，并且趁机把蜀军的水道断绝。由于马谡其实是个文官，他的战场实战经验太少，在被敌人精锐部队包围而且断绝水源的情况下变得惊慌失措，主帅一乱，部队失去了控制，很快被敌人击溃。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快速进入陇右地区，致使进攻陇西和上邽的蜀军部队赶紧撤退，诸葛亮也只好与他们一起把他驻扎在西线的大本营紧急撤回到汉中，首次北伐就此结束。三国演义当中说蜀军撤退的时候，西线只是空城一座，为了瞒过司马懿的100,000大军，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抚琴，上演了一出空城计的好戏。从此以后，空城计成为了诸葛亮绝顶智慧的代名词。但是史学家的观点可能会令崇拜诸葛亮的人士大为伤心，史学家们认为空城计只是《三国演义》当中编造的故事。 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完全就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但据史书记载，出奇制胜的谋略恰恰是诸葛亮短处，他所擅长的是训练军队。北伐时，他曾经训练了一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迷幻时空正在揭秘诸葛亮北伐中的神秘部队。 历史上的诸葛亮是否真的在西城凭借三尺瑶琴空城退过敌呢？答案当然是否定。首先，街亭之役，魏方的主帅是张合，不是司马懿。张合攻下街亭之后，准备马上去解陇西和上邽之围，但是蜀军主动撤退了。张合也怕诸葛亮有埋伏，没敢继续追击，所以在西线的诸葛亮不可能去面对张合的部队，也就不可能上演空城计的好戏了。不过，空城计在历史上倒并非子虚乌有。据《明史记本末》记载，元末明初，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邓愈率军驻守徽州，苗人来攻，城中守兵甚少，苗军掩至，邓愈乃激励将士大开四门以待之，苗军一不敢入。如果说邓愈和诸葛亮不同时代的话，那么咱们也不妨举出一位和诸葛亮同时代而又同国之人。据赵云别传记载，曹操派兵在汉中北山下运米数千万担，老将黄忠见有机可乘，决意劫粮。然而过了好一段时间，黄忠还没回营，赵云觉得不对劲儿，便带着部下出营探查。就在此时，大批的曹军突然出现在蜀军的面前，赵云力图镇定，奋力冲散敌阵，因兵力不足，且战且退。赵云逃回营区，他的部将见曹军来势汹汹，准备关闭营门聚守，不料赵云却下令打开营门偃旗息鼓。大门一开，曹军反而不敢冲进去了，他们怀疑内有伏兵，急忙退去。赵云见曹军一退，立刻转守为攻，令士兵擂鼓，霎时间是鼓声震天。赵云领兵从营内杀出，却不接战，只以弓弩从后猛射，曹军惊骇，自相践踏，许多人坠入河中淹死。次日，刘备来到赵云营寨，检视昨日战场，不禁赞叹：“子龙一身是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大概是觉得把空城计的发明权交给赵子龙这员武将有些不太过瘾，所以他来了个移花接木，把他归到了诸葛孔明的头上。我们继续说，首次北伐失败之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而古往今来也一直有人替马谡鸣不平。常言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一位指挥员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出具体的调整作战方案，而且丢失街亭就一定该死吗？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哪个将领又能保证永远打胜仗呢？那么诸葛亮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杀马谡呢？对此史书有记载，说马谡兵败街亭之后，居然抛弃部队独自逃走，致使部队完全失去指挥，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马谡还在外面躲藏起来，不向诸葛亮交代相关情况，完全不具备一个军人应有的品质。马谡的上述行为在任何一支军队当中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更何况军法尤其严格的蜀军呢？弱小的蜀国突然进攻强大的魏国，还险些夺取了陇右，这令魏国朝野大为震动。在中国的历史上，诸葛亮其实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作为政治家，他没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无功而返。公元228年冬天，蜀国丞相诸葛亮统帅十万大军第二次出征北伐，他们包围了魏国边境上的小城陈仓。当时陈仓的魏国守军仅有1000人左右，在兵力百倍于敌军的情况之下，诸葛亮派人去劝降城内的守军，没想到遭到严词拒绝。很快，惨烈的攻城战开始，蜀军当时用尽了所有的攻城方法，昼夜攻打了20多天，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最终魏国主力前来救援，蜀军只好撤退回国。十万大军居然攻不下一座千人把守的小城池，这是诸葛亮军事生涯史当中的一段真实历史。如果说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诸葛孔明的功勋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口吐莲花是一段非常有趣的传统相声，解放前就经常在戏园子里演出，后来经过侯耀文、石富宽的加工改良，剔除了相声中不大文雅的部分，使得这段相声更容易为广大听众所接受。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口吐莲花。侯耀文1948年出生于北京，为相声大师侯宝林之子。1965年，刚刚初中毕业的侯耀文考上中国铁路文工团，并在那里和石富宽搭档，并一直合作。改革开放以后，侯耀文相继推出《糖醋活鱼》《洞房破迷信》《口吐莲花》《侯大明白》等作品。1984年，侯耀文获得全国相声大赛最高奖——首届侯宝林金像奖，并获得中国十大笑星的称号。聊了这么多，咱们就来欣赏一下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口吐莲花，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有些日子了。 今天呢，参加这个晚会很高兴。 哦，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喜欢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四门， 我们每一个演员都得进行认真的训练。 是， 说吧，就是得练绕口令。 哦， 早晨起来上班呢，对着墙啊，直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直不得倒不得边儿，他得练这个去。 说话好利落， 哎，说话好利落。 嗯， 另外还得练练声。 风音， 哎，找那没人的地方，河边啊，城根啊，喊喊嗓子呀。他得练 练声。 哎，有的同志可能讲了，你们这个晚会里边呢，可能最轻松的、最不用练的，就是节目主持人了。 哦，报幕员。 其实不然， 不对， 节目主持人练功比我们还要辛苦。 是啊， 早晨起来一上班，这儿搁一杯水，拿着当天的报纸，要把国内的新闻、国际新闻。啊，电影广告、新闻预报都得念了， 就为练功夫。 哎，练功啊， 对， 说出话来得好听，打远还得耐久。 嗯，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漂亮极了， 干什么呢？ 报幕的。 哦，报幕员。 嗯，那漂，哎呦，那漂亮哦， 长得漂亮不完了？ 漂亮，没见过那么漂亮的。 多漂亮！ 双眼皮儿、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瓜子脸。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谁说话嘴都动唤。 沉鱼落雁， 哦， 闭月羞花， 呵， 就是不大愿意练功。 这可不好， 每天早晨人家都练呢。他上那玩去了。 嗯， 要我干什么去了？昨天等我们跳舞去了，我看 吃瓜子 好玩极了。 嗯， 整天就这么泡。 嗯， 到晚上演出了，张嘴就是错。 出什么错了？ 什么错都有。 嗯， 那天晚上我们演出，团长给他一节目单。 哦， 哎，小王啊，待会儿把这节目单就这样了，按这个顺序报。搁那儿吧。 连看都不看， 挺有把握。 到晚上一上台，坏了， 怎么了？ 张嘴就给说错了。 怎么错了？ 现在节目开始 啊， 第一个节目，独子笛奏。 什么节目？ 笛子独奏啊！ 您瞧瞧， 怎么出了独子笛奏了呢？ 就是你这玩意儿，这地方你这玩意儿不？ 当时那个团长急的，从那底下蹭就蹦上来了。 那还不着急？ 怎么回事？不对呀、啊，什么叫独子？ 嗯， 独子东北话那是骂人的，知道不知道？ 就是、不好听， 快点给人更正一下。 改。 更正一下， 哎， 刚才报错了， 是 应该是独子笛奏， 哎，对，认准是独子了， 所以干什么都得练， 不下功夫。 哎，你看人家京剧演员， 嗯， 比我们相声演员练的还得狠， 戏剧演员， 哎，人家要手眼身发布啊， 嗯， 又要唱又要念又要做又要打， 哎， 所以练的比我们更狠。 哦， 早晨起来5点钟， 嗯， 到那河边啊、城根啊没人的地方就得练。 嗯， 你要不练的话，晚上一上台准得出错。 这戏剧演员能出什么错？ 哟，一出就是大错。 是啊， 啊，你晚上你想想，把那都勒好了，把胡子一戴， 嗯， 把靴子一蹬， 嗯， 上台一张嘴一唱， 准 有错。 张嘴就唱， 张嘴唱不了。 怎么了？ 张嘴唱难听啊。 嗯，错不了。 张嘴一唱， 嗯， 一马离了。 干了。这位谈赌门， 哎，要不然怎么后来出了一谈派呢？ 对，哎，我说说， 就因为不练功， 没听说过 啊。 两码事， 谈派是 人家姓谈， 跟这不练功不是一回事。 很优秀的流派。 哦，那就错了。 嗯， 那就是。 哎， 啊， 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我是练气功的。 气功？ 哎，练气功。 这我可知道 啊，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啊， 吞宝剑 啊， 吞铁球。大家伙有意思。 假的， 真 蒙人。 真的 蒙人。蒙人想学吗？ 想学啊。 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这么快？ 那可不就是蒙人吗？ 那您教教我。 你想学什么？ 对，你吞宝剑。 吞宝剑吗？不是， 啊， 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白菜的帮。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哦，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哦， 找那没人的地方啊，捅去吧。 不是，练这干什么呀？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 嗯， 一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让它适应。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 啊， 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吞那真宝剑？ 不是，说是宝剑 啊，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匕首？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 嗯， 真宝剑 啊 不行。 怎么了？ 3尺青锋宝剑 啊，1米多， 你让它吞下去 啊， 啊 都好了， 这儿倒是下去了 啊， 后边就出去了。那边 我穿汤门了。这 哪成啊？ 这不成。 假的不行。 那铁球。 吞铁球 啊。铁球 看见过吗？ 看见过。 有意思 啊。 两个铁球拿过来， 对，对，俩， 是，然后跟着一晃悠 啊， 咣当咣当， 对对对， 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对， 吐出来了。 真功夫？ 假的呀。 怎么会假的？ 这有什么呀？这个 怎么了？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这不好练。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我想学呀。 我教你 怎么练。 买20斤棒子面。 哦，玉米面。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嗯， 买20斤。 哦，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嗯嗯嗯， 上笼屉一蒸。 哦， 蒸好了以后练吧。 怎么练呢？ 拿过来， 吞下去了， 拿气再往上拖。 哦， 没上来。 哟， 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再来一个。下去了。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 啊， 再吃点咸菜饱了。

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还有咒语 啊？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哦，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您要什么乐器？ 需要一面锣。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啊，不，李兵啊，没有带锣看戏， 用完了就还给您。 啊，不是 啊， 没有带锣来的， 不是， 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啊。您看这， 这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 您早， 你来这锣行吗？ 行啊， 行吗？ 行啊。 那你要说行就行。 嗯， 那你就来这锣。 哎， 下边呢，我念几句咒语。 哦， 好不好？ 哎，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好， 请完神以后，帮着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您就头， 现在开始吧。 啊， 哼。 先聚气呢。 一二三，二二三。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 啊？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吐一回10000块 啊？还是的，吐一回10000块呢？你想学不想学？ 想学想学。 还是的吧，你就当那锣就完了吗？ 啊，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吗？ 我还得出声音。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哎，开始啊。 那咱们再来。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 没吃饭呢是怎么的？ 吃饱来的。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那么应该 快点啊。 哦，快点， 越快越好。 您教我了。 各位听啊。 哎， 一二三，二二三， 哐哐。吹着什么信？你跑什么呀？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怎么了？ 我还没打呢，你这就哐哐就响啊！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迟到锣响， 掌握好节奏， 好不好？ 您教我了。 现在开始， 开始， 我要请神了啊！ 哎， 嗯，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 哐哐， 茅山有个毛老道， 哐哐， 师傅对我把一传， 哐哐。 传坏了徒弟等八个， 哐哐， 倒有7个成了仙， 哐哐，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哐哐， 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哐哐， 下山以后无事干， 哐哐， 变个戏法大家观， 哐哐，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哐哐，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哐哐， 珍珠倒卷帘 啊， 还行， 还行， 嗯，还行， 还行，像话吗？ 怎么了？ 你得接着变呢。 变不了。 怎么了？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他说还在试锣的呢。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正式请了。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怎么了？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哦，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哦，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 啊， 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 啊， 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嗯， 我呀不说话， 不说话也不行。 啊，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什么时候？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 嗯， 把水拖上来， 哦， 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我说什么呀？ 当时你前腿要弓， 哦， 后腿要绷， 身上 双手抱拳， 嗯， 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什么？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这个离头有30来高吧。 那莲花有多大个？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哦， 哎， 您就开始喷。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我给您找碗水去。 找点水吧。 我给您找碗水去。 好，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你知道吧？ 没糖是吧？ 糖呀，茶水。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哎，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了。 擦擦， 好不好？ 莲花上。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擦擦， 好不好？ 哎，你少喝嘛。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哎， 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好，啊、那个先生， 嗯， 咱们商量点事儿。 什么事儿？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对，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去吧啊。 嗯，不走。 我不变，我变不了。 嗯，不走。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是啊， 因为这个神仙住在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句，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嗯，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哦，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信号。 哎，非有不可。 那就加上吧。 加上这样好不好？ 啊， 我来请神。 哎，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嗯， 但是有一要求啊。 嗯，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完了？ 哎，他是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哎， 啊， 哎，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好嘞，好嘞， 好不好？ 哎哎， 嗯， 您开始吧。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毛阿敏，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对不起我这脑袋，这请这什么？这是 怎么了？ 怎么这是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这里的什么神仙呢？您这是啊？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啊，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 啊、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他我请谁呀？ 是啊， 非他不可呀。 哎呦，那您就接着请。 我请什么？我请，我请什么呀？ 刘晓庆， 我告诉你了，我不让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偏得胡说八道。嗯、啊，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这一说话，他回去了那个。 干了，不是？那我再请一回吧，咱们再 接着请吧。 那从来从来 啊， 从来从来。 一请天地动，哐哐； 十请刘晓庆，哐哐。 请来马玉涛， 哐哐； 再请郭兰英， 哐哐； 请来袁雪芬， 哐哐； 再请侯宝林， 哐哐； 请来张荣芳， 哐哐； 再请聂卫平， 哐哐； 请来唐耀东， 哐哐； 再请傅玉斌， 哐哐； 前锋叫马林， 哐哐； 后卫叫高升， 哐哐； 早请早到， 哐哐； 晚请晚到， 哐哐； 若请不到， 哐哐； 铜锣相叫， 哐哐； 请神接神， 哐哐； 八抬大轿， 哐哐； 净水泼街， 哐哐； 黄土垫道， 哐哐； 快到上海， 哐哐； 大舞台报道， 哐哐； 上海刮风， 哐哐； 注意感冒， 哐哐； 计划生育， 哐哐； 尤其重要， 哐哐； 四化建国， 哐哐； 生活提高， 哐哐； 注意学习， 哐哐； 天天看报， 哐哐； 中东战争， 哐哐； 洋枪洋炮， 哐哐； 贪污受贿， 哐哐； 手铐脚镣， 哐哐； 要吃白薯， 哐哐； 注意广告， 哐哐； 要听相声， 哐哐； 我是头号， 哐哐； 天也不早， 哐哐； 人也不少， 哐哐； 抬头观看， 哐哐； 众神来到， 哐哐； 众神来到了，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呦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现在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在和石富宽多年合作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相声。以后呢，我们还会给您奉献上很多他们的相声段子来听。今天的百年笑声就到这里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